第48集。车子驶出地下停车场，看着挡风玻璃上不断划开水雾的雨刷，孟昭低声说： 对任俊和祝瑞你怎么看？ 从两人的描述来看，20年前吴嘉义应该是与临江药业的任海合作研发了这种非法药物，他通过这种药物害死了祝文秀，然后逼走祝瑞，并对其进行监视，实现了吴氏集团扩张的第一步。20年后他又故技重施，通过伪造车祸并暗中注射药物的方式害死了任海，将临江药业彻底的收入囊中。吴氏集团的扩张主要依赖的就是这种能掩盖真实死因的药物和他背后的杀手组织。 没错，这个任海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矛盾两个人闹翻了，还是吴嘉义早就盯上了临江药业这块肥肉，才对他痛下杀手。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尽快找到药物与吴嘉义的联系，只要能证明这种药物是吴嘉义掌握并提供的，就相当于抓住了吴嘉义与任海、祝文秀以及疗养院地下室的直接联系。 嗯，任海的死说明这种药物是可以直接杀死人的，你觉得为什么吴嘉义要把祝文秀这些人丢进疗养院地下室一直注射药物，而非直接将他们杀死？ 实验，任何药物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临床数据才能不断的优化与改进，包括毒药。 能做到这种地步，真的可以用恶魔来形容吧。我们得尽快找到证据，吴嘉义这种人无法预测他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 想到这儿，孟昭拿出手机给市局各个部门打电话。 秦哥，你立刻带着物件所有人去临江药业收集所有自主研发的药物样本，跟疗养院地下室的注射药物进行比对，看有没有成分一致的药物。小周，临江药业的负责人有没有被带到市局？你跟兵哥立刻展开审讯，重点询问公司内部有没有人从事疗养院地下室的药物研发，如果他们不知情，就再问有没有团队直接跟吴嘉义联系。还有，吴嘉义最近有没有解散哪个研发团队，有没有研发人员最近忽然从公司消失，这些问题都要问到。李姐，你找几个经侦的人，捋清吴氏集团从最初到现在的扩张脉络，把所有牵涉到的公司都列出来，再排查这些公司的高层有没有失踪或死亡的情况，行程报告发给我。 挂了电话，孟昭对陆时琛说： 至于我们…… 话说了一半，他才想起来刚刚上车时并没有跟陆时琛说要去哪儿。陆时琛接过他的话说： 去临江医院找到任海被吴嘉义害死的证据。 跟陆时琛的想法完全一致，这种无言的默契让孟昭觉得有些愉悦，甚至抵消了大半的疲惫感。他把车窗压下一条缝，凉风夹杂着细雨瞬时涌入到车内。 啊！ 孟昭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然后说： 这次只要能拿到证据，这个案子就能真的结束了。 孟昭靠到椅背上，让自己放松下来。看着陆时琛，孟昭忽然想，从警7年，加过的班数不胜数，这还是头一遭有人在陪着自己。孟昭看着陆时琛的侧脸，想到高中的时候自己曾经对这张受人追捧的脸产生过强烈的厌恶的情绪，而现在同样的一张脸，他仍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陆时琛忽然问： 你看我做什么呀？ 你在国外也陪人加班到这么晚，还是说你每段露水情缘都这样？ 哪段？你指哪段？ 比如乔玉那段，你也陪他加过班吧？ 我为什么要陪他加班啊？ 你跟乔玉？ 没有，你想多了。 两个人几乎同时开口，愣了愣。孟昭握拳抵在唇边咳了一声，这个答案虽然令他莫名的愉悦，但未免给的也太直白了。 我从来没有对乔玉有过什么想法。 沉默了几秒，孟昭果断地转了话题。 去临江药业之前把任俊带上吧。 孟昭说完给监视任俊的警察打了电话，让他通知任俊从家里出来。挂断电话，他又给程韵打了过去。 你现在到临江医院，提前问清任海死前住过的病房，然后把负责的护士叫过来配合调查。 好嘞，张哥。 雨还不见停，临江药业附近的别墅区前，任俊打了一把伞，站在负责监视他的警察的旁边。看见孟昭他们过来，任俊收了伞，坐到了车里。 哎呦，孟警官、陆顾问，这么晚了你们还工作，是太辛苦了 啊。是啊，劳烦任先生给我们带个路，我们想去你父亲生前住过的病房看一眼。 哦，行。孟警官，我爸的死真的是人为的吗？这件事真的和吴叔叔有关啊？ 嗯。 车子停到明潭市最大的私立医院临江医院住院楼前，陆时琛将车子熄了火说： 你等一下，我去拿伞。 哦。 地上已经积了薄薄的一层水，鞋底踩到地面的瞬间就会溅起细小的水花。孟昭没急着下车，先是抬头看了一眼20多层的住院楼。任俊下车见孟昭被雨淋湿了，走过来将伞挡在他的头顶的上方。就在这时，陆时琛也从后备箱取了一把黑色的长柄伞，绕到了副驾驶的位置。孟昭看了一眼任俊，合上车门，走到了陆时琛的伞下。 任先生，你在前面带路吧。 好，就在6楼。 程韵已经提前等在了临江医院的大厅，见孟昭和陆时琛过来，他快步地迎了上去。 哎，昭哥、陆顾问， 走吧，一起上去。 这姑娘大概是睡到半夜被一个电话叫起来的，此刻一张脸素面朝天，但看上去还挺有精神的。任俊领着几个人上了6楼，走到走廊西侧任海去世前的那间病房，对孟昭说： 我爸自从生病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孟昭在门口打量着病房，他没急着进去，他问任俊： 这层的监控室在哪儿？ 任俊朝走廊的东侧指了指： 监控室应该在那边。 走，先去监控室看看。 孟昭一边走一边问任俊： 你们这里的监控能保存多长时间？ 我也不太清楚，我没有管过监控的事。 孟昭没有再多说什么。监控室里值班的人正趴在桌上睡觉，听见动静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是任俊，他站起来说： 任总啊，这是市局来的警察，你配合一下他们找一下监控记录吧。 任海去世那天的监控找给我看一下。 那个人转过身，握着鼠标在系统里找出了监控记录。监控墙上显示出10天前的画面。看着那个画面，孟昭立刻察觉出不对劲。所有的监控屏幕上都没有显示任海住过的那间 VIP 病房。他皱眉道： 那间病房是监控盲区，你们之前有没有觉察？ 任总住的那间病房一直都是监控盲区，我之前也问过要不要调整摄像头，但因为跟任总有关，我们领导就说要请示一下上面，后来也没有消息，我就没再问过。 孟昭将视线移到电梯间的那块显示屏。 快进。 画面上的人群开始飞速的挪动，孟昭忽然开口： 停，恢复正常速度。 电梯间里，吴嘉义的身旁站着一个穿白大褂戴口罩的医生模样的人，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电梯，从画面上消失了。 看来任俊提供的信息无误，就在任海去世前4个小时，吴嘉义确实带人来过病房，但任海的病房是视线盲区，无法证明吴嘉义到过任海病房，监控便不能作为有力的直接证据。程韵，你把这段视频拷下来。 好嘞，昭哥。 程韵留下拷贝视频，孟昭跟着陆时琛准备回到任海的病房。